984岁数，甲子年世纪奔腾马拉松现在开始。 就算剩翻双手，我都要完成呢场马拉松。 002档案之鬼步马拉松上集。 每次参加比赛，我只脚就会消失，仲要被其他啲鬼耻笑，又打又踢，甚至将我掟喺路边。 咎由自取，怪得边个？ 走啊！咪阻住我！ 嗰几日就系你嘅百年死忌。 你点知噶？我哋唔识噶。 一百年可以话系一个转机。 转机？哦。我可以达成心愿， 咪开心住。首先要有人肯借一对脚俾你。 吓、啊！我而家搞成咁，仲要去害人？ 冇你谂得咁阴质。放心，我帮你达成。 咪住，点解要帮我？ 争你嘅，迟早都要。 吓、啊！ 当年。你同人打斗意外身亡，个尸体喂饱咗我嘅家族，所以我点都要帮翻你一次，当系打和。 原来我身上啲伤口， 等我好消息。 吹海风啊！ 乜你唔见我同啲朋友倾紧偈咩？ 哦，你系话嗰啲隐形嘅朋友嘛？吓死我啊！ 跑你个步啦！ 一齐啊！ 冇兴趣。 咪一日到黑挂住做嘢啦，睇下你件衫啊，就快胀爆啦！ 件衫唔啱身唔代表啲咩嘅，大家嘅生活节奏唔同，我 happy 就得啦。你因住过度运动，肌肉融化。 望喺你后边， 靠下啊！ 死脚蛇啊！确定我冇眼花系嘛？ 冇啊冇啊！喂喂喂，唔好喐啊！你喐咧，佢就攻击你。喺呢个码头，入夜之后间中都会有四脚蛇出嚟搵食噶。 咁大条，我都系头一次见啊！ 你慢慢喐，动作唔好咁大。 哦，喂喂，唔系喎。 佢好似 M 住我。 你样衰啦！ 喂，我部手机咧？ 唔系啩？ 死啦死啦！ 会唔会留喺公司咋 ？call 啊！快啲 call 啊！帮我 call 下睇啦！大镬啦！仲争几步咋？佢会唔会扑上嚟噶？ 喂 喂，明我部手机， 我冇 call 你啊！点会喺嗰度噶？ 咦？条细狗蛇转身啦喎！ 仲走？ 我要翻我部手机啊！ 条命重要定手机重要啊？ 哎，总之，佢贪咗我部手机啊！喂 喂 喂，唔食得噶，食死你啊，四蠢！ 算啦， 唔得啊，我入边有好重要嘅资料噶。 黐线噶你！ 好彩啊，佢劈低喺个石堆度啊！ 等阵等阵，等佢行远啲先。 哦， 咦，奇啦，佢好似知道你想点。行到好远，望住你噶。 咁我落唔落去执咧？如果系个圈套，唉，唔理咁多啦。 你小心啲啊，咪跌落海啊！ 你帮我掌水啊！ 傻噶，我点同四个蛇打啊？ 唉，随便你啦，我死我事啊！ 快手啲啦！ 得啦。 嗯，条四个蛇停喺街灯旁边，一味及实哈佬做咩咧？又唔似想咬佢。 啊！ 九八八製作，鬼步馬拉松。 冇事啊，冇事啊，我揾到啦！ 快啲上嚟啦！ 咦？呢块石砖咁神奇嘅，灯光咁暗，仲可以见到咁清晰嘅纹路？ 搞咩啫？咁耐噶？ 脚印， 踩上去，踩上去， 度下睇先，同我砌砖一样喎、啊。 维持呢个速度，一定可以超越吴天峰。 我喺边啊？边个喺度跑啊？ 你系边个？ 我你 ，Hello， Easy， 我有啲晕啊。 你顶住啊！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小心啲，爬呢边，爬呢边。 好彩有你咋，条细脚蛇咧 走咗啦。 正华，你见唔见到啊？你个同类啊？ 吓， 一个好似跑马拉松嘅男人啊！ 你唔系懒嘢系嘛？头先都冇其他人经过。 石砖嘅脚印到底系咩来头呢？放大张相先。咦？下边仲有啲字喎。哇，咁蒙睇鬼咩？问下 AI 先。 石砖下方有一行字，好模糊。你认为系咩嚟噶？甲子年世纪奔腾马拉松。我的前夕印记， 哦，甲子年嘅比赛， 终于到啦，应该比上次好，三小时十二分钟，我净系少咗六分钟。 成績呢家嘢急唔嚟嘅。 跟蹤我啊？ 話咁樣，咪將自己擺得咁高，我啱啱路過啫。 幾我發過你咧？ 自量下，連三個小時內都做唔到，仲諗住想贏我？ 未到正式比賽，邊個冠軍都話唔埋，臨場發揮先就係關鍵啊！ 好，咁你慢慢調整節奏，我等你。 廿五廿五，難得啫。啊！咦？啲水泥未乾喎，冇人見到。等我留低个脚印先，为自己打气。 咁我喺码头踩到个脚印， 咪就系我噶咯。 话咁样， 如果唔系咁，我哋点会接到线？你都冇机会见到我嘅过去啦。 点解你要揾我啊？ 嗱嗱嗱，唔系我揾你，系你自愿踩上去嘅，而且我哋嘅尺寸仲系一样添。咪咁緊張啦！我同你無仇無怨，我唔會傷害你噶。 咁你真係有嘢求我啦？ 係，我想借你嗰對腳啊！ 你要劏開我兩邊啊？仲話唔係要攞我名？ 話明係借就梗係有還啦。 你都傻噶？點借點還啊？我唔該你快啲消失啊！我冇興趣同你玩。 我真係需要一對腳嚟完成一場馬拉松比賽啊！ 你嗰對腳咪好地地喺樹咯？你做咩要用我嘅咧？ 嗱，如果企喺跑道咧，佢就會 我大佬啊！你翻去你嘅地方啦，就當係我錯，踩到你嚿石頭，驚動咗你。我而家 say sorry 啊，嚇 ，sorry 啊，嚇 ，sorry 啊。 唔係咧，事成之後，我一定會報答你。 No no no， 不如你講你想要啲咩啦，我聽晚就燒俾你 ，OK？ 使爬啦，赛道已经消失，不如悭啲力，继续下一站嘅比赛轮回。 死嘢！ 不停轮回，不停比赛，呢个结果都系你生前造成。 我已经爬咗千万次，但我从来冇见过终点。就算向前望去，永远都系漫漫长路啊！ 搞掂个僆仔未啊？你想放弃？ 咁人哋唔肯，我都冇违逼佢啦。 唔系啩？我嘥咗成担心机，你而家话唔玩，唔通你想咁样落去？ 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啊！我怕我承受唔到另一次打击，连门拍都保唔住。 就算失败。就算灰飞烟灭，都好过你日日喺度行尸走肉。你嘅死期就快到，机会难得啊！ 就算我想哈佬佢 软嘅唔得，就用硬嘅。你恶啲，佢就会听你嘅话，好难咩？ 咁但系 使唔使我出招啊？ 哎呀，四爷啊，你咁多计仔。其实你有冇能力帮我解开身上嘅诅咒呢？ 唉，如果我得，早就帮你解开，唔使等到百年后嘅今日。可惜吴天福嘅怨气太重，根本冇办法。再加上你嘅内疚、耻辱、种种心病，已经形成咗一重重嘅枷锁，将你困住。走唔出百鬼夜跑呢个赛道。 唉，我去揾哈佬嘅时候咧，就系可以逗留一阵嘅咋，之后就俾好巨大嘅力量扯翻嚟。 呢点我都留意到，每次你跑马拉松，赛道旁边咧，硬系有个飘忽嘅黑影，时近时远。 佢就系吴天福。 哦， 佢监视我，睇我有冇出蛊惑。 唉，你哋前世真系捞乱骨头。 四爷，你几时变得咁关心我哋啊？ 话咁样为咗自己嘅过错，已经付出好大嘅代价，你咩都攞翻旧本啦。 咁就算数。如果唔系佢，我就唔会咁早死，仲有大把好日子过。 佢根本冇可能完成呢场马拉松， 连最基本嘅体育精神都冇，佢唔配做一个选手。咁冇原则嘅人，死后要受尽其他鬼怪嘅耻笑折磨，天有眼啊！做咩唔出声啊？唔敢面对我啊？好辛苦咩？吴天福唔关你事。如果你再帮佢，我一样可以召集其他鬼怪。同四脚蛇家族大开杀戒， 你控制佢，你自己都冤魂不息。 每次见到佢咁样爬，我就好开心。我一定会好好睇住佢。 九八八制作，鬼步马拉松。 如果吴天福发现我又偷走出嚟， 我复制咗你嘅假象喺跑道。暂时可以瞒住佢先， 吓！ 听晚就系你嘅死期，快啲搞掂个僆仔，搏翻一铺。 嗯，我会尽力嘅。 听各位高人讲，系你故意踩佢脚印，得罪人在先，所以最好咧就帮翻佢一次，咁就容易甩身。 即系一对脚，不如你去帮啦。 傻！ 呢几晚仲有冇搞你啊？ 唉，唔知啊。不过咧，我时不时见到一个画面，佢成日喺好多妖魔鬼怪嘅地方爬，爬完一次又一次，都未试过到达终点嘅。有时喺路上啊，仲要俾啲鬼当波咁踢啊！ 吓，咁咪好似睇一套戏，重播又重播。 嗯。 咁佢有冇话点借你对脚，跟住又点还啊？ 嗯。 OK， 系我多口啊。诶、欸。 辞职？ 你劈炮啊？ 我冇啊。 系都显示系你 submit 噶。 冇啊，冇 submit 过。 唔通是心有不？ 我唔知啊。啊，你同 IT 部门好熟噶，你快啲帮手，叫啲人截住呢个信息啦，快啲啦，快啲 啦。 部机搞咩鬼咧？我都冇做过啲乜。 咁你帮定唔帮啊？ 原来系你，而家算点啊？威胁我啊？ 今日玩辞职，听日可以玩偷嘢，后日就开快车闯红灯，又或者公开督老细背脊。 你 去到边我就跟到边噶啦。你啲驱鬼架撑冇乜效果。 洒色晒，洒色晒，洒色晒。 阵阵花香，唔错，唔使嘥心机啦，呢啲嘢对我都冇用嘅。因为我哋嘅能量已经重叠，你嘅人气反而成为咗我个保护罩。 大佬啊，我个脚好似软脚蟹咁，唔啱你噶。 有借就一定有还，我唔会攞你命噶。 你而家就要？ 你进入百鬼夜跑，同我回合先。 要去鬼界？ 冇错，我已经留低啲脚印咧，帮你引路。只要你跟住行，就会去到世纪奔腾马拉松嘅起跑点。 系。甲子年世纪奔腾马拉松， 嗰度咧已经变成遗弃嘅火车站啦。 吓、 啊，时间冇到，时间冇到，快啲行 动啊！喂啊！ 咦？啲脚印唔见晒嘅？乜呢度就系遗弃嘅火车站？吓，咁残旧，啲火车仲存在？ 系刘玉。 伊士，你呢度做咩啊？ 快啲过嚟，你喺度安全啲。 哦。 见到嘛？每一列火车载住好多鬼灵，佢哋上上落落，要去各自嘅目的地揾人填命。 咁多嘅？ 仲讲走得快好世界啊！ 我唔走得噶。 我哋留喺度好危险噶，阻住啲鬼灵报仇，分分钟冇命，变成佢哋嘅麻仔。喂，你几时变得咁大胆，学人讲义气噶？ 我应承咗人就要顶硬上噶啦。 佢根本就唔系人，佢呃你噶。入咗百鬼夜跑嘅空间，你就翻唔到转头。 我信佢。 话咁样一早就有预谋，想你做佢替死鬼。佢解唔开个诅咒，咪揾你帮手咯。当佢成功离开百鬼夜跑嘅马拉松，你就成为嗰个喺跑道上爬下爬下嘅鬼魂，无助对脚，永不超生。 我已经死湿咗个头啦。 放心啦，我会再揾更犀利嘅师傅帮你赶走佢噶嘛。 你跟我嚟呢度已经好奇怪噶啦，点解仲知道咁多细节？ 我真系低估咗你啊！ 吴天福，你想借 Easy 嘅样嚟呃我？ 天堂有路你唔行，想帮华咁样，你嫌命长啊？ 佢揾得到我，证明大家有缘。呢一单嘢我点都要插手。 系？佢点解冇事嘅？唔通有护身符？你有本事就企定定，我唔信你打得赢班鬼怪。 好啊，我等你。 四爷，原来你早知道我计划，所以变成哈鲁。 大家彼此彼此。 咁真正嘅哈鲁？ 《鬼步马拉松》上集，编剧范太炎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哈鲁纪启业饰演，伊时罗佩莱饰演，华锦阳张振龙饰演，四爷林可峰饰演，吴天福李慧杰饰演。